有咱分担散，对你的真情付出变成空谈谈，敢讲是天的安排？ 不是我无情，不是我无爱，不是我嫌你歹，我满腹的心事，满腹的痛苦，无讲你敢知？请你爱相信我，唔通搁再悲哀，唔通搁再流目屎。 讲什么永远作对，永远拆分开，结果是一场迷茫无聊事。 这是环境的作孽，唔是我无意爱，这是。请你爱相信我，唔通搁再悲哀，唔通搁再流目屎。 讲什么永远作对，永远拆分开，结果是一场迷茫无聊事。 这是环境的作孽，不是我无意爱，这是。这是环境。